说话都慢下来，人家来唱后头。 对，这是在哪里？你看俺这脸色，说的不好看，这脸色也苍白，也说的难听。我听那个女人的吧，是吧？我听到家伙不给你唱。自己扎点，我那米袋儿都弄一点，我扎点白茶、茶好喝的。那是，也年都八月十五，也年都过春节。我那十年前早回家了，早上也不是十月二十三过十五，过十五呢，我看一，那是他们那给我过十五。不是，也大了。我说回家关事，我要回。我说我回，那咱就开拉走。 你在这儿大块儿住啊，这时候给吃的，给一天吃几口饭。要不在这儿大块儿住啊，吃吃个饭也吃的。我这吃饭没吃的，种活没，你走大块。你吃饭一吃的，我走了。这个老婆家的是对花盆，我是我给你占了的，因为我不知道哪里占了，找不着家门口。因为这里这老婆家不对他好点儿，人也没少，也是从小就对他好，下一下可有戏，是啥意思？你看，我老婆家。也在那儿做好一年三个，俺也放假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一大年都走的很了，你看见？上来问了，车灯去热心了，不给人摆灯吃。我说你没啥，怎么不给人摆灯？哎，那个，那个男人呢，对人奶奶好呢，孝心。你是要干啥去？人家那个男人呢，给人奶奶的客，你是要干啥？不让人给人奶奶的客。那都不能说的事儿。怎么样，你说？哎呦，这里边他妈他嗯，大家炒饭是来呀，那大家也不得叫他来了。哎呀，这里就要去吃饭去了。那家家不回家来了，有没有？哎呦，你看我的手，哎呀，不叫咱俩，不想叫咱。我想想你大娘说找那医院的看，看那医院说要给换啥子，说得二十万。他说我，你就在那搁了事，我裁缝还把钱给做，我那我老裁缝养养不得，我裁缝，说你大娘，你，我给你那钱，给你那钱老黑人，我要吵架以后。老黑儿不说这事，这钱不要良心了，那是你妈的钱呐！都你妈的，你妈没钱，他要不你叫你他那边看不拉这咋回？你看着我。 都说我干的都是啥？ 我大年那不都是怕疯了啥？ 原来我不 他往年在这不比你疯了，万一要。 嗯。 那 是 真 不是，你打分吧，怕死我。打个转，打个转。我知道我那没事，我也给你打针了。可是不了，我哪有那个心情去？我这今儿这给你弄成。 我昨天看他那没人在家里吃饭，不是我那趁个羊门吃没？可没，羊门挂上看，在这看的那儿看的可以热我淋子，我家还是屋里的亲戚，我疼死你了。 这面面筋这咋卖的？ 面筋五元三串，这个哪过？这个正热呢， 这 个这 两种是一样价钱的。 啊？ 这两种是一样的。 对。 别的。 哪啥的？这个。我干。那个东西差得很。 我的手机带来， 我手机也带来， 那来了一点， 对呀，五元这个。过了，走 了。要辣椒吧？ 要点好吃的，你要吧？ 要辣椒。 小美女，你的胃哪是辣着？你给我弄点。 你在往边那穷人，现在一块钱不了吗？真是的。 后面下收款，请您 在哪边？ 支付宝和支付宝里领红包。 就人家那给手机拿来不行。 给手机。 给你妈手机拿来。 给你妈手机拿来。 现在这手机付款也有好处，先付，后拿走也没事。 不是的。没手机跟汗的样的，你咋 要是搁钱了，先搁搁完了再要钱了，有啥事？搁了没搁了，那有点说不清。 这 人 我这收款没听得到，你付钱我听得到。 啥的？ 不是说怕不给钱，而是在那坐着玩的时候没手机跟汗的样。你这个弄好了，这个弄好了。你这个那个年糕要啥子？嗯，都算着哈。 我们人打电话叫哪个鸡吃的？ 发信息。哪些鸡吃哪里有鸡啊？ 这很饿的很饿的很饿的 是吧，你说那咱俩的鸡翅啊， 有炸的得时间真好， 都下锅都好了，你不要 钱都给了，你不要。 他炸的有啥呢？ 我炸的两个菜，那个奶奶 面。哎，我不拿的是两个面筋一个字吗？ 两个面筋一个字。 啊。 我跟你说，你一个面筋一个字。 我那天想吃那垃圾了的，那 是 辣的。面筋想吃辣的。 那我 就 给你撒辣椒 嘛。吃 的 你吃辣的了 吧？哎，都撒辣椒。你得临时来帮忙吧，没穿围裙的会衣裳都没用。 我的。 哎。 辣椒 ， 不是我舍不得给你。 我 那 两个 我 面都吃了。 嗯。 不淘汰 就 行。 不淘汰 就行。 哎， 不用。 我面都。 那吃那都行了，不用那个。 不用。 牛掉了嘞！ 啊，哎呀，多带点 好。你看，你看。 是的。 嗯，你再带点能行，不是你掉了。俺们大会咋整？你怎么看见你那个好大儿子不用了？ 抠多的很，我那，你怕这是啥的？那抠那洋葱串，这是啥棍子？就那树枝里串的，这刚说你的。哎呦，这是那棍子串的呀，是那棍子串的，我咋这没串的？ 在这有那烤羊肉串，人家讲究的，都专门弄那叫啥柳树枝儿，专门弄那这串。 要是烤羊肉串吃吧，还有那哈呢，少切三片高头，切两个点肉，工人叫宝贝儿说：“这车的，这花来的，这花不来呀，这花来的。”我那个老板这儿说了，老板说：“你吃了才花来的，他卖劲儿才花不来，你吃了才花来的。”嗯，这个有点儿了。 啊。这个外头薄的地摊儿，炸的有点焦，里头是软的。 嗯， 他这个串儿，他这个拿的时候看的不大，炸一会儿跑的很呢。 是的， 那 是 不带 吃大东西多吃一点儿，我们叫那个朋友，我只吃点辣的多。 我是辣的多，这个油吃。 对。 受不了了，不让吃狗粮。 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拉的咋不回来也是走了我 这是看透的这个小道你看在前一天那的很短的在之后 这一下没啥事 哦这路再往那前是 我那边儿 咋？不行。咋不行？可这才几点？ 啊？ 太早了，刚才。 太早了。 哎。 哎呀，这都快化的，我说，吃东西搁这吃。我说这边抠不抠，我不吃了。几点去？ 才9:15。9:30还是9:44？